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155集，长发女生还没有完全恢复，她靠在同伴的怀里轻轻地喘气。短发女生将唐默等人刚才的话都听进耳中，如今她也知道自己和同伴的位置顺序是至关重要的。她绞尽脑汁地回忆了许久，努力将自己知道的信息全部说出来。 我和圆圆是同一个高中的同学，但是不同班。地球上线当天，我们在上第一节课，突然所有人都消失了，我们学校只剩下我们俩，从那以后我们就在一起了。 两个小姑娘的游戏经历和大多数预备役相似，她们没有异能，不傻但也不算聪明，每次都小心翼翼地规避副本，避免参与游戏。她们最幸运的是生活在南京，南京的预备役组织尽可能地搜索了全城的副本入口位置，并无私地将这些情报公布出来。两个小姑娘由此安安稳稳地活了4个月，中途有参与过一些游戏，但都有惊无险。他们这样的玩家占据了幸存玩家的大多数，两个人并没有任何特色，实力等各方面都相似，硬是要分出一个前后排名根本不可能。萧继同沉思片刻说， 我们才排过一次队，这个次数很少，即使下一次错了也不是大事，只要能够度过老鹰抓小鸡游戏。这一次你排第4位。 萧继同指着短发女生，再看向长发女生， 你排第5位。 傅文铎淡淡地说。 什么依据？ 众人转头看向傅文铎。萧继同笑道， 直觉。唐吉先生，我之前就说过，我玩任何游戏都相信直觉，就像老警察破案，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太多线索，他们看到杀人犯就会有一种感觉，这就是杀人犯。地球上线后我玩过很多游戏了，非常多，我的经验告诉我，直觉有时候比理性思考更重要。而且这才是第2次排队，即使错了这一次，我们还有下一次机会。 傅文铎没再开口，事实上唐默也是这么认为的。唐默、小乔、萧继同、短发女生、长发女生、傅文铎、宁宁，这个顺序成为了7个玩家默认的正确顺序，即使有错误，应该是两个小姑娘的位置颠倒了，至少有80%可能性他们没有找错排序方式，也没排错顺序。那么接下来就是等待排队了。这1个小时的时间里，长发女生的伤势渐渐恢复，不可能像之前那么健康，但她能站起来，能再逃跑。下一次，她将站在第5位，大伙计不会再拿她当第一个目标，她应该会轻松很多。短发女生厚着脸皮，又向萧继同借了一下矿泉水道具，她将剩下来的小半瓶水倒在同伴的伤口上，这些伤口复原的速度更快，想来即使排队错误开启老鹰抓小鸡游戏，长发女生也不会没有逃跑之力。唐默看着那个脸色苍白的小姑娘，她想起了一件事，她不想杀她。傅文铎听到唐默的话，立即明白了她的意思，她说，老鹰抓小鸡的游戏规则，她要抓的是最后一只小鸡，所以或许她也只能杀那只小鸡。唐默看了眼远处正在和队友商量事情的萧继同，他转头看向傅文铎，他该杀的对象是宁宁，在此之前他却没有刻意去攻击宁宁，他尽可能的攻击所有玩家，明明只需要再轻轻挥动一下爪子，那个女生就会死，但他没有这么做。2个可能，第一，他只能杀宁宁，不能杀宁宁以外的人，第二，他想伤害更多玩家，不致死却重伤。这就是大火鸡的恐怖之处，1个小时的老鹰抓小鸡游戏，玩家几乎无法对大火鸡做反击， 只能一味防备，可大火鸡却能轻松地抓弄小鸡，将玩家们逐个打伤。大火鸡不会杀死他们，只会将他们打成重伤。这样一来，下一次游戏时，这些玩家更难逃脱，甚至有可能撑不到下一次游戏，直接重伤身亡。尽管有八成可能性这次的排队顺序没有错，唐默和傅文铎还是做好万全的准备。傅文铎将手枪再次上完子弹。经过上次教训后，唐默知道小阳伞并不能在大火鸡的身上造成任何伤口，但他还是选择了这个武器，至少可以当作盾牌。准备好一切后，七个玩家聚集在一起，等待第二轮的排队。萧继彤淡淡地说，南京是个很好的城市，至少在地球上线后，大多数实力一般的玩家可以在这里很好的生存下去。唐默转过头看向萧继彤，萧继彤正看着远处晃晃悠悠走进来的大火鸡。萧继彤这话并没有错，南京这个城市很安全，但它也同样极度危险。唐默沉默片刻后准备开口，但他还没说话，一道低沉的男声在他的身旁响起，三个月内每个玩家必须攻塔一次。萧继彤唇边的笑容一致，很快他继续笑道，是，前提是玩家不用被迫攻塔。南京是一个很好的城市，前提是玩家不用被迫攻塔。过多的保护反而是慢性自杀。南京强大的玩家庇护普通玩家，告诉他们每个游戏副本的入口，约束偷渡客不敢随便杀人，但这同时也给予了其他玩家一个太过温暖的摇篮。在这个摇篮里，没有毅力的玩家不会成长，只会苟且度日。或许黑塔就是担心这样的情况出现，才会增加规则，要求每个玩家三个月内必须攻塔。大火鸡越走越近，唐默的余光扫到地上的血液，他忽然开口，死在这的玩家至少有100人了吧。萧继彤说，有记录，大概150人。150人，没有一个人找出正确的排队方式，这个数字让唐默总觉得有哪里不对，可他一时间也想不出任何疑点。这不像马里奥副本，马里奥副本里死了6000多个人，6000个人说明这个游戏绝对有问题，玩家不可能按照正常流程走到终点。唐默还在思考，大火鸡已经走近。大火鸡抱着一只黑色的甲壳型巨虫走到七个玩家面前，他用力一扔，将这巨大的虫子扔在了地上。虫子还想逃跑，大火鸡一脚踩在它的壳上，脚下一个用力，虫子嘶嚎一声，黑色的外壳被大火鸡踩裂。谁也不知道大火鸡是从哪儿找到这么一只巨型甲壳虫的。他踩着大虫子，阴冷贪婪的目光从所有玩家的脸上一扫而过。大火鸡拍拍手，和善地笑道， 我的孩子们，你们想好怎么排队了吗？ 短发女生憎恨地瞪着大火鸡，咬牙切齿地说， 想好了。 女生肯定决绝的态度令大火鸡多看了她一眼，大火鸡挠了挠头， 好吧，那就开始排队吧，妈妈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给你们喂虫子吃了，你们有没有感觉饿了呢？ 唐默本想让大家直接排队，现在大火鸡的每一句话都是在嘲笑玩家，并不会给出任何有用的线索，但他还没开口，突然觉得肚子里一阵饥饿。唐默错愕地睁大眼，仔细感受了一下，他快速看向傅文铎，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。傅文铎点点头，低声说，是。不仅是他们，当大火鸡说完这句话后，萧继彤和其他玩家都感受到了一阵久违的饥饿，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奇怪。唐默昨天才吃过东西，以他现在的身体素质，哪怕3天3夜不吃东西也不会感到饥饿。唐默立即想到，我们的身体素质下降了，饥饿感也一样回来了，不是回来了，是更加饥饿。 我今天早上吃了一片压缩饼干。唐默心中一惊，大火鸡听到他们的话，咕咕地笑了一声，他的脚在黑虫的壳上用力地扭动着，故意说道， 妈妈就知道你们都饿了，快来排好队吃饭了，我可爱的孩子们。 饥饿感对唐默来说十分陌生，他一时间觉得有点奇怪，但适应后就好，这种程度的饥饿感不至于让他们无法行动，就怕这种饥饿感会加倍提升。唐默不再废话，大火鸡话还没说完，他就大步上前，站在了最前方。大火鸡一愣，唐默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，转身说，抓紧时间。傅文铎明白他的意思，萧继同在感受到久违的饥饿感后，也猜到了一件可怕的事，他推了推小男孩，金发男孩赶忙跑上前去，站在唐默的身后，接着是萧继同，短发女生。当唐默站到大火鸡的面前后，大火鸡就眯起眼睛，一边阴险地笑着，一边用目光盯着每一个走过来排队的玩家。他并没有表现出太多异常，但他这种毫无异常的表现也是一种异常，这似乎在证实玩家们现在的排队顺序很有可能是正确的。当长发女生颤颤抖抖地站到第五个位置后，傅文铎走上去，站在第六位，最后是宁宁，七个人全部站定。唐默抬起头看向大火鸡，大火鸡的视线从宁宁的身上收回，他低着头颅俯视唐默，他黑色的影子笼罩在唐默身上，几乎将他大半个人罩了进来，一人一鸡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对方。唐默的手按在小阳伞上，随时准备反击。寂静的超市里没有一点声响，大火鸡没有像上次一样直接发怒。唐默听到自己的心脏声，扑通扑通，心脏在胸膛里快速地跳动着。站得这么近，他才发现这只火鸡真是高得惊人，无比强壮，它仿佛一座大山挡在每个玩家的面前。当它双眼变红变身老鹰后，它恐怖的速度和强大的力量，再加上坚硬异常的身体，无一不是最可怕的利器。不仅仅是唐默，在他的身后，小男孩咬着牙齿生气地看着大火鸡，他的手指在口袋里搅动着，期盼着这一次排队顺序正确，游戏结束。萧继同表面看上去镇定，眼睛却没有从大火鸡的身上挪开过，他也在紧张地等待答案。傅文铎神色淡定，漆黑的双眼静静地凝视着大火鸡，随时准备攻击。暗淡的光线下，大火鸡就这么定定地盯着唐默，唐默也冷静地盯着他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